心。

去一趟。 凄凉啊。

么了？ 说咱们这盆花呀不好，那盆花好。 他要这么说的，他要是这么说呀，那他就是瞎。 他拿着珍珠当笑料， 他拿着黄瓜当香蕉， 他拿着琉璃当玛瑙， 他拿着美丑当元宵， 他拿着凤凰应当燕郊， 他拿着那棒子面的饽饽，他愣当枣吃正闹。 相亲带爱骂我实在是办不到。 这花多好看。 段妈妈，我是代替相亲还是挨骂来了。 您呐，我看您赶上什么算什么的， 岂不冤枉。 进去。 魏若安妈，你看看这两盆花哪一盆好， 咱们可要把心眼放上一个公道。 阮妈呀，把你的眼睛擦得亮亮的，给姑娘好好的看看。 我是得好好看看。姑娘您先歇会儿，让我好好的看看看看这两盆花啊，哪盆好。嘘，出来出来呀，这边。大相公，人家姑娘可问下来了，问这两盆花哪盆好，您说呢？ 自然是张家的好啊。 哎呦，大相公，您说您今天怎么这么明白？您那表弟也没看见过人家，愣说人长得不好看，那不对。 是啊，表弟他未曾见过张家姑娘。他 进去，进去， 不让说话呀。 进去。姑娘啊，我看下来了，依我这笨眼一看呐，那盆花不好，还是咱们这盆好。 阮妈呀，您快别这么说了。 哟，那我怎么说呀？ 人家偏说这盆花不好，那盆花好。 还有这么说的，那是他眼珠不正，不识货。 他呀，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 哥，我可就不那么说了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哎呀，瞧这盆花，我是越看越爱，我非掐他一朵儿戴上。 句话儿我要问问你呀，仔细你听着，婚姻是应不应的，我不恼，好不该恕不知难分恼，你说我心不灵啊，我这手不巧，又说我这身段不苗条，今日你到花园我们见了面，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挑，你看看红玫瑰，再看看酒草，你看看这藤萝盘下，再看看又弯腰，你看看兰花如纸芙蓉如面，看一看我这满园的鲜花美又俏，走一步重感情，走两步彩云飘，我可我走了一个连那连环步， 婚在今朝，直系的老头子

我只好前来做主婚。 是什么？ 她是丈母娘，我是老丈人。 你真可人疼啊！ 呀，吓坏学生假尊英，见识不好。 要不好，有个一卖叫薛仁 才手稍微一用劲儿，草里头小黑露出来，十指进入笋，到了碗心锅里熬，人家上吊一双灵巧的手啊，巧呀松的这个巧呀头，假身穿大古琴，明白这是云下咒，这都是指绣罗缎绸，琴下边就绑小红线儿喽，满帮是花儿，金丝琴做头，五彩的丝绒绳儿有个底儿烧，个草儿不高不矮，人家不胖又不瘦，模样长得好，面带忠厚，这个身形儿柔，巧手能描，画也画不就，生来的俏。行动风流，行动流，动风流，行动怎么风流？开不出的好姑娘，却只是害羞。每天心寒了，比他丑，长啊见他也害羞，还是人爱羞。就是你，七个七，八了八，九了九，慢慢的见了他，那个闪耀的点头，世界上这个女子真是漂亮啊！这才是窈窕淑女，那君子。 自幼配鸾床，怎比我